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的动力不足，预计今天的最高温度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会略低一些，天气感觉比昨天要冷，所以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添衣保暖。还好今天的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清新，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合登山，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扩散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今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天气感觉寒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已经渐渐退去，各主要道路行驶呢基本正常，拥堵路段呢只是断续出现在以下地段。在西二环路的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断续持续到车公庄桥，有车辆拥堵或行驶缓慢的情况。而在西北二环的外环，自东向西以及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呢在西直门桥区，从积水潭桥路段过后一直到西直门桥和车公庄桥之间的区域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除此之外呢，在城区的东部，目前东二环路的拥堵路段呢，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光明桥到广渠门桥以及从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呢，有车辆拥堵的情况。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拥堵的路段呢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劲松桥持续到双井桥的桥区。再有呢，拥堵路段呢就出现在东五环路的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出现在东五环路的远通桥桥区的南北双侧。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2018年1月2号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方明。 你是为了凸显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要强调一下一月二号吗？ 不是，是因为通常在跨年之后吧，就比如我们签字啊，或者是写什么的时候， 去年今年什么的，这个措辞、 哎、经常容易还写2017年。 对对对， 我们要强调一下啊，已经是2018年了，而且已经是1月2号了。 特别是这两天，就是咱们说话的时候提到，哎，今年3月份我还怎么着？今年3月份还没到呢，这一定得是 去年 的 事儿了、啊。 对对对， 哎、嗯，说到跨年啊， 今年呢，在上海非常有一个有意思的、很温暖的跨年的活动，在网络上还播出了。就是一个小伙子，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 IT 男，在张家路的边上啊，搞了一场《亲爱的路人》跨年新年晚会。什么意思呢？ 路人的晚会啊， 就是他在那儿支几个电器乐器，然后呢在那儿弹，然后路过的人呢，你愿意唱你可以上来唱，但是很温暖。他这个活动从去年去年夏天就开始一直持续，然后持续到今年，不是去年年底的最后一天，然后搞了一个跨年还直播，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温暖。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都是那个各个电视台请了好多好多的明星来跨年哈，但是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老百姓的一种跨年的方式， 自己的晚会这是。 说到这些歌曲呢，因为参与的路人什么样的都有，小朋友、年长的、年轻的，所以这个歌曲呢所跨的这个度数也非常大。新歌、老歌，什么这个 hip hop 的，什么这个古典的红歌都有，非常的有意思啊。哎，说到唱歌啊，想问问大家，就是去年你有没有学会一首新歌？ 去年呀、一年 不是今年，今年刚开始嘛， 对对对， 是不是、去年你有没有听到一首什么歌你很喜欢，然后你就想学？当然学得会学不会我们不强求啊。 喜欢唱歌的人肯定，我觉得这一年里头怎么也得能学会几首。你去年一年也有好多特别就是红极一时的歌曲。 对，尤其是咱们节目当中嘛，很多都是老年朋友，不知道咱们老年朋友当中啊，就是有哪些是比较喜欢新歌的，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也喜欢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歌曲。因为大多数的老年朋友他有那种情节嘛，年代的情节，可能会喜欢一些老歌啊、红歌什么的。那也有一部分老人呢很时尚，也喜欢现在年轻人的歌曲，比如说跟他们孙子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唱啊， 一起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是吗？ 咱们这里喜欢周杰伦的有好多，喜欢 TFBOYS 的也有好多呢。 真是。 那你有没有学会去年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或者你喜欢那首歌？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学不会也没事啊，学了就好。 学不会可以摇一摇，摇出来接着学。 我们去年教给大家的摇一摇大家还记得吗？回头我们放歌的时候大家练习一下啊，因为有些这个技能啊，尤其是手机上的技能，你不使啊真的是过两天就忘。 对对对， 过两天就忘啊。好，一想一边呢分享我们温暖的歌曲，一边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互帮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我们的帮友们来帮您回答，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京城帮帮团啊，我们的名称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这里呢为大家服务，来看看有什么求助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这事还比较着急，他说我们家宝宝啊四岁了，每天早晨睡醒之后啊总是说头晕，去儿童医院呢检查了耳鼻喉都没有问题，很多看大人头晕的医院呀都看不了小孩的头晕，哪位帮友知道哪家医院有比较靠谱的治疗小儿头晕的这个科室啊，万分感谢。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2439-35076，2439-35076。 你要说北京儿童医院都去了哈， 对， 这都没查出个所以然，那其他的可能也就是这样吧。 对，西边 我个人感觉、啊、 西边儿童医院，东边就是儿研所， 对对对， 单位对面这两块， 因为儿童医院已经是很权威的了。 对， 大家哪位听众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可以帮着给分享分享啊，谢谢了。 嗯，先看看饮食什么的是不是都正常，孩子比如说好比说头一天晚上吃的饭量多不多，早晨起来如果说有头晕的话，咱们一般来讲先想一想排除低血糖的问题，床边准备个什么葡萄糖水什么的，或者给小孩含一块，是能缓解不能，反正看看，因为这个可能也不单纯是头或者是耳鼻喉方面的原因。 嗯， 好吧，小朋友的问题我们一向是比较谨慎、啊、 谨慎一定要 对， 对对对、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花花草草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他们家种的蟹爪莲那花啊开得有点蟹了，说需不需要把那个花呢给它剪掉，这样呢就能够保持营养。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说上网查的，但是呢、这花儿虽然有点谢了，它也是个花儿啊，他有点舍不得，说该怎么办呢？现在有点两难哈、啊，比较纠结哈、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这有的时候真得舍得。其实就像我们家里面种一些，就是像绿萝那种，它能够长得特别快的那种疯长的那种植物 啊。 那每次这个养花种草的达人也好啊，或者专家来讲，都说那个您就得舍得把前面那新的给它咔嚓了， 掐了、 你不咔嚓了，它就只长那小叶，以后那个边上那大叶它就长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植物它有那种顶尖，就顶端优势嘛， 优势， 就先长那儿，所以您就咔嚓了吧。 为了来年花开得更好啊，这个今年花盛去年红、您一定得是敢下狠手才行。 对，还有些开花的植物就是说经常要剪掉一些其他的花骨朵，才能保证有一些能够开得特别漂亮特别艳。 对、 因为它营养就那么多嘛。 老北京人养的茉莉那是最典型的一个，那是这多好的汁儿啊，就得咔咔咔的往下掐，要不然全长叶子上，花一朵都不开。 叫什么断舍离是吧？ 断舍离， 就跟咱们家那点儿咱说不好听的那点破烂儿似的啊，这你不断舍离，它就等着堆，越堆越多，回头真是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啊！这大过年的啊，咱们国人喜欢过这个农历年嘛，所以在这一阶段，咱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收拾收拾，把那些破烂儿啊，带引号的破烂儿啊，有些可能还能使，但您使不着了，给它都清理清理，咱们踏踏实实、干干净净过个年啊。至于您这花儿，您就咔嚓一下，您试试，因为他没有留电话，哪位帮友就是特别明白啊，也可以简短的说一下，跟他分享分享啊。下面我来看看这个洗蘑菇的事儿吧。 大家谁知道能用什么方法把特别干的蘑菇洗干净，让它不牙碜？就是里头有沙子呢，其实是吧？ 还得是特别干的蘑菇。 那种干蘑菇的确有时候里头那沙粒儿什么的、不好洗。那时候我每次洗的时候啊，都洗好几遍，感觉看着已经挺干净的了，摸着没有，可是一吃还是有点牙碜。有什么办法能彻底的洗干净这干蘑菇吗？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他肯定在这连洗带泡啊，我估计。 哦，好吧。 哦，也没准儿，他光说他洗了好几遍。干蘑菇您得先给它彻底的泡软了，咱们说，让它已经干了的时候啊，凝结的那个褶皱通过吸水完全打开，才能让缝里面的这些沙子粒儿先出去。其实不用特别使劲的冲蘑菇，因为冲太泄了，它就都散了。那本身就那种真菌类的这种物种嘛，你想，稍微在水里头晃荡晃荡，只要那个缝是开的，其实沙子它毕竟沉呢，自己就能出来。 所以我想呢，就是应该是不是先泡，泡完以后再洗，这样的话呢，你也不用洗那么多遍，还挺浪费水的哈。 是。 哪位听众会洗蘑菇啊？您家蘑菇是怎么洗的？特别干净，而且不牙碜，麻烦跟这位说一下，留电话了，说一下吧。 13521678631，13521678631。 这听众朋友呢，打听个东西在哪儿卖啊？但是这个如果您买不着的话，跟我们帮友们求点也行，因为这儿咱们这儿 对 货源比较充足， 老有人转是。 对，什么东西啊？说这朝阳区九仙桥那附近 啊， 就那一片 啊，别远了。朝阳区九仙桥那片哪有卖毛线的？他织帽子用。没有留电话 啊，就是想打听一下。反正如果没有的话呢，因为现在专门卖毛线的这种门脸儿应该不得多了，顶多也就是在某一个什么小集市上，或者是那种摊儿上哈，它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小摊位。你要是找不着的话呢，咱们听众有好多那个有毛线的，真的货源很充足。您要什么色儿的？您要多少粗细的？连毛衣针都有。 你求个毛线呀、 实在不行，你就让人帮您织个帽子，这事儿都好解决。真的，咱们这而且住在九仙桥的听众朋友也挺多的 啊，是是是， 就望京九仙桥那片听众还真的挺多的啊。哪位知道啊？哪有卖毛线的？ 您可以上九龙百货看看，我印象中九龙百货 是几层，有那一个柜台，因为那儿也是一个挺类似咱们说老式的那种老范儿的大商场那种感觉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那里头。 对，还有就是实在不行，您可以往那个望京里边走走，那边有几个 大市场， 大商场也挺大的， 对对对， 买个毛线应该不难啊。 对， 挺好的，织帽子用哈。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好像还是一个挺专业的问题。 是，他说哪位帮友啊有过除皱的经历？我最近发现眼角啊、额头啊这个皱纹都比较厉害，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东北菜馆要个拉皮儿。 这拉皮儿是过去的一种说法啊， 现在叫什么呀？我都不懂。 整形美容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词儿吧，叫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挺不好记的。反正是这样，就是您这个除皱，首先是两种，一种就是普通的，就是自然美容。除皱 啊， 就是咱们上美容院，什么敷个膜呀、什么给你揉吧揉吧啊，那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整形美容，可能要动刀要见血的，这是两种。但我估计啊，您没有说年龄，如果说年龄偏大的话，眼角额头皱纹比较厉害，那现在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就是高科技的医疗手法去除皱，相对来说效果比较好。目前有几种呢，一种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拉皮儿， 过去叫拉皮儿、现在那个那手段比这个要高明的多了，而且创伤都比较小。但是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往那个眼角或者额头那些地方打一点点 玻尿酸， 叫玻尿酸，还有一种叫肉毒素， 肉毒素， 哎，就这两种，而打的那个量非常小，那个针孔也很细。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时间短，一般半年，它能挺半年，半年之后您如果需要的话还得去再打啊。还有就是激光，就是激光手术除皱的效果也还可以，相对来说呢它的创伤会大一点，恢复的时间呢也会长一点，可能要需要两三个月，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呢也相对会长一些。这种除皱啊没有就是说 一劳永逸的， 一劳永逸的就是它维持一段时间之后你还得再去做第二次。 我做这节目一年头回看到有一个话题是方明能够就是如数家珍。 谁说的？好多小朋友的我也挺如数家珍的。那天说的什么我也挺如数家珍的。 但我现在在看你这张脸上哪部分是通过这些实现的， 目前我还没有尝试过啊。但是 天生丽质不需要是吧？ 那倒也不是，这皱纹的东西它是很难经过就逃过岁月的魔爪的。 我当时看到这，其实你知道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当然人家原来原文说的不是皱纹啊，我给您拿皱纹替换一下。好比说您去找这个大夫说了，我这皱纹怎么能除一除？大夫说你20岁脸上有皱纹吗？没有。30岁脸上有皱纹吗？没有。40岁脸上有吗？有一点，不太多。现在多大了？50了。50岁还没有，你想等什么时候再有啊？我们得学会和他和平共处。这个到一定的年龄，这 谁说有皱纹的脸就不美、啊？ 哎，同样可以很美， 对吧？ 这个外在美是一部分，而且就是说，你真的人表现出内心的那种自信呐、那种气质来啊。反正尤其我是觉得，就刚才方明提到什么动刀见血啊，我这听着我都一激灵。我是觉得为这个，咱们说外表的这个美观啊，真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 但是有些特殊需要，这也没办法。所以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用的就是那个打针那个，打那个针，那个针非常非常的细，那个针孔就几乎，如果你皮肤不是很敏感的话， 都觉不到， 看不出来，而且也不会出血，连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它特别适合什么呀？就是好多那个现在那个叔叔阿姨们不是同学聚会嘛， 临时的一次， 临时来一个，都看着都光鲜亮丽的，反正能挺半年嘛， 对对， 是吧？创伤比较小，因为现在就是个人也是觉得，还包括大夫也是觉得，就是用那种越微创的、越没有创伤的， 对， 是越好越安全的。 对对对。 当然，不管您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您还是听这个专业的整形医生的建议比较好，而且一定要去非常专业的地方才可以。 对， 否则的话，他用的东西，是不是有保障，这个都很难说啊，一定要去专业的地方啊。哪位阿姨或者叔叔有过除皱的经历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这个话题可能还是很多人比较需要的。 是是、 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他说呢，29号那天，哦，这是一个答谢的一个信息。那我先看这条吧。他说这位是帮朋友问问哪儿有修老式家具的工厂或者个人，东西呢现在是在美术馆。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601023178，15601023178。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过期啤酒能干什么用？ 反正是不能喝啊。最好的方法，这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啊，就是兑点水 啊， 浇花屎，浇花屎，或者是兑点水，擦家具。 啊，擦家具也行啊， 擦家具也是可以的、 哦、 啊。 那不会家具都泛着一股啤酒花的味儿吗？ 就是那个啤酒花的那个味道嘛，那个味道也不讨厌啊，是吧？ 哦，一段时间可就不那么好闻了。 你干嘛？你少兑点不行吗？你天天拿整瓶的啤酒去擦呀？ 行行、 啊，它得有比例的。其实最好就是浇花用。我们家就是老没人喝啤酒，所以我一直想用啤酒浇花，我就一直没有 抄不着啤酒， 对 是吧， 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咱们那个养花种草的专家来也是讲嘛，说它的营养成分呀、啊，包括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包括用那个啤酒稀释过的水擦叶子，那真是碧绿碧绿的，可漂亮了。 问题是家里就算有人喝啤酒， 他万一剩不下， 对呀，你就要摊上我，你绝对休想浪费啤酒，那就是浪费粮食，我跟你拼命。 好吧，这个用处还是挺多的啊。好，说过了一组大家求助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是在线等待大家的一些回复。如果哪位朋友知道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发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有些问题呢在线上直接解决了。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九成新用过一次的 SKG 牌的榨汁机100块钱，有需要的呢可以联系电话1561159053415611590534，东西在中关村。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丽人牌的带圈的电饼铛。什么叫在带圈的呀？ 就是能保证饼烙的圆。我猜啊， 那饼铛不都是圆的吗？ 那不，这但是你摊完了以后，它往边上，万一那面没和平，哪出了个角什么的，这带个圈就保证怎么烙它也出不了圈，保证是一个跟月饼一样圆的一张饼，月饼。 月亮的时候也不圆呢，非得是15的月亮才圆的啊、 哎。嗯， 人家电饼铛啊，多功能的啊，有发票，有包装。说用了两回，年纪大了，觉得不太方便，就不想用了。2012年买的，现在呢，打算是100块钱出手，或者原价800多呢。 你看看，当时贵， 哦、是什么电饼铛？800多啊！我这有票，您可以看。电话是15901471673。15901471673，它是在西三环那个首师大， 嗯， 那附近， 对，华阴桥那附近啊。这位、个、朋友转让一个二手的老人轻便小推车， 能别断句吗？二手的老人 哦，转让一个二手的老人轻便小推车， 哎， 嗯，对，能坐也能买菜，原价300，现价100，转让。联系电话呢是13439269517。13439269517。 这位有一个飞利浦全新的 CD 便携式的播放机，能放 CD 呀、啊，还有 CDR，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自己刻录的盘也可以放。 哦，就这个意思哈。 对， 你看我落伍了，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不落伍，这是这个东，这个产品已经落伍了，这个产品现在根本不会有人用了。 但是他说现在有些跳广场舞的还用这个 啊，对，这个东西有人用，我是说那个盘、刻录盘那种东西，因为现在的这个储存 MP3 还有各种 U 盘什么的、 啊、 这个单价已经比刻录盘还要便宜了。以前是因为咱们的这些固态存储设施比较贵，所以人们都自己刻盘去用，现在太方便的能够极低的价钱买到大容量的 U 盘，所以已经没有人在使 CDR， 包括他后面说的 CDRW， 就是反复多次刻录盘、 啊、 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 对、啊、 这个机器不过时啊， 这东西它还占地儿是吧？80块钱，这价还可以吗？ CD 便携式棒可以，可以， 还可以哈。 对对对， 新的呢啊。 对， 13641300187，13641300187。 嗯，您这个 CD 只要您能保证这个音源啊，就咱们放那个唱片，如果是正经的好的品牌的原版的，它的那个音质跟 MP3 这个真的是不在一个量级上。CD 的音质怎么着也比 MP3 要好，所以追求品质的朋友，这些设备其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啊。 嗯，好吧。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康佳的21寸彩色电视机和机顶盒，电视买了没怎么用，九成新，机顶盒呢是新的，有要的联系15611285697，15611285697。这位朋友呢，有一套钻石玻璃碗盘六件套。 钻石。 嗯，我就知道。这是就意思是那玻璃是不是能有那种钻石的效果呀？做出那种晶体结构来了，我猜可能是啊。全新的，没拆封，100块钱转让。东西在五棵松附近，您要是离得近呢，可以先来看看货。 电话是18701503957，18701503957。 咱先说说洗蘑菇的事儿啊， 哎，来了 哈，听众给我们回复了洗蘑菇的方法啊，这位听众是这么洗的，洗蘑菇的时候加一点淀粉，充分搅拌，淀粉的颗粒可以带走泥沙，我是这么洗的。 淀粉颗粒哦，用这个裹挟着它，等于是哈， 嗯， 给弄出去了。 好，这位听众是怎么洗的呢？他是 在水里头 放盐， 对，放点盐或者啊。拿那个淘米水，您别扔了，再用来洗蘑菇，可能也是就淘米水里面等于就是也是溶解了一些这个淀粉呀、麸皮表面的那些东西，能够帮着把这沙子给带走。 好， 嗯，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位听众分享的哪有卖毛线的地儿？ 嗯， 两位朋友都说的是东四那个地儿。 哦，东四离景园桥稍微远点呢。 嗯，这位说我是帮帮团的铁杆听众，在东四大新商场有卖毛线的， 啊、 非常全。 哦，东四大新商场、 嗯，还有东四十条西北口有一家专门卖毛线的，就是北京军区总院，然后往西边走， 嗯、 哎，说那儿有一个啊，反正那片儿应该是卖线毛线的，卖什么绸布料的 啊， 什么那过去那种什么呢子，应该还都有呢，还都有。就是离九仙桥稍微远点，但是我觉得那边是不是坐一趟地铁直接东四有一站啊？ 对， 是吧？ 对， 您就当进，咱也不能说进城吧， 也不算进城， 那儿也不远，不算太远哈。您就说上城中心逛逛也行哈。14号线吧。 十四号线，您先得坐到金台路，然后倒6号线往城里头扎。 得嘞， 坐到东四。 这位帮友呢想找个人，他想找一位朋友， 嗯，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谢淑仪，他说我们是一起65年呢在山西侯马插队的朋友、 嗯、哦 啊，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啊，就是找人的朋友您得说一下您的名字，但是他的网名写的叫汪玉珍，是不是叫、 哦、那应该是 本人的名字 呀，对对对对对，嗯， 姓汪啊， 嗯， 电话是1861293069718612930697。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你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迷茫，试着坚强，努力茁壮，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扎个星星的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 我们放首歌啊，顺便考一下试啊，去年叫大家的微信摇一摇，摇出这歌曲的名儿，对，会不会摇出来啊，您赶紧复习一下啊，万一忘了的话您发个信儿啊，回头我们再教您一遍啊， 哎， 所以我选了一首大家听着不太熟的歌， 是 看看是谁唱的，叫什么名儿啊，赶紧摇。 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迷茫，试着坚强，一路出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扎个星星找到

然后还特别漂亮， 嗯 啊，这是有这么一说啊。 对，这还上下本的呢，还有 啊，下本是什么？ 过期啤酒洗蘑菇呀。 嗯， 那边刚才不有朋友问蘑菇洗不干净吗？他说他就拿过期啤酒洗蘑菇，洗得可干净了，啤酒也没糟践，蘑菇还好了。 啊，一举两得是吧？ 对。 这位听众呢分享了挺详细的洗蘑菇的方法啊，说得准备一盆温水， 温水， 别用凉水。 嗯， 温水里面呢放一点盐，给它搅拌匀了，然后呢把那个蘑菇那个底部那个硬的那个地方硬地给它去掉， 嗯， 说这个地方沙子特别多，而且特别不容易洗干净，得把这个地方给它咔嚓了 啊， 然后呢把这个蘑菇泡在温水里，得泡差不多一个小时， 哦， 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就不停的搅拌它，说得晃了十分钟呢，让那个蘑菇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叶面嘛都张开，里面那个沙子它就慢慢的就落下来了， 嗯， 然后再把蘑菇给它捞出来，用流动水 嗯 给它清洗干净了，沥干就可以使用了。 嗯 嗯，就几个步骤呗。首先您得把那个含沙量最高的地方 去除， 那根那地方啊给它剪掉，嗯，然后泡一泡，前提用温水，用温水泡一泡， 嗯， 放点盐，还有听众说淀粉嘛， 淀粉 泡完之后再搅拌，它那沙子慢慢就抖了下来了，基本就差不多了啊，您可以试试， 嗯， 如果说还不行的话 就不吃了， 那就是蘑菇的问题了。那蘑菇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这位听众问了一个微信支付的问题， 他说平时啊在超市我用微信支付都是我进入到我手机有一个付款界面出个码人家扫我，可是现在呢我去有一些地方啊，哎，人家给我一个码让我扫人家，那我怎么进这支付界面呢？这个就您还是可能不太适应这种啊，嗯，它也是根据商家设置的这个不一样，包括您说去小的地方啊，那实际上呢是在面向个人转账，这些呢您放心也都是安全的，只要您自己确认那个金额数字是对的啊。如果人家让您去扫人家，就是对方给您出示了一个二维码，您就直接在您的这个微信里面啊，不用进到微信钱包啊，就在微信有一个扫一扫，在发现那里面点这扫一扫，您去扫人家的码就会识别出对方的名字，您一定跟人家确认，包括咱们现在有时候去一些市场里头，或者甚至于交停车费，甚至没带零钱呢，人大掏出一个来一扫，扫完了以后好比说这个啊，这个王大锤，这是你吗？哎，是我，来2.5块停车费交了就完了，您千万别给转到别人那儿去，只要在这个基础上不会有什么危险。 嗯，那人叫什么？ 王大锤啊，我随口编了一个，我编不出别的来。 好吧，这位听众回复了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啊，我们不考试来的吗？ 啊，好几个回复的呢，我看 考考大家这个微信摇一摇摇出歌曲的名字，你还记不记得啊？ 嗯， 90%都答对了， 啊，都答对了， 也有答错的，还有说我忘了。回头有空我们教你一遍啊，这个还是比较好学的啊。 对。 嗯，这位听众给我们反馈了一条信息，昨天有听众求助关于面瘫的问题啊。 对， 他说我个人去过北京陆军总院，觉得那个治疗还不错，说专门有一个面瘫科，说我就是跟那儿治疗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推荐给我们需要的那位听众啊。 嗯， 还有听众反馈， 对，这位朋友说呀，我们这个那天有位朋友问到招工的那个问题，您去您所在的那个区县的档案馆去，肯定能查到您的这个档案，然后您说离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证明，那位朋友昨天说不知道去哪儿找啊，就是跟我昨天说的一样，到上级单位区教委去开也都有这个记录。 嗯，还有听众呢反馈说，我是29号求助怎么治疗腿抽筋儿的听众。 嗯， 当天呢就接到了好多帮友的电话，他们帮我献计献策啊，指点迷津，让我倍感温暖，在此呢深表谢意，我也会发扬帮帮团的精神，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好，那我们也继续发扬帮团的精神啊，帮助大家搭建这个平台来互帮互助。 嗯， 我们顺便说一下啊，就是好多听众呢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呢会发那个征婚的信息，不管是放在留言当中啊，还是放在我们的正常的界面上啊，就建议大家呢最好在周六的时候发，或者是周五周日都可以。 嗯， 因为平时的信息特别多，您现在发的话呢很有可能啊就找不着了啊，不是说完全找不着， 就除非我去大海捞针啊，那有的时候他就一刷屏，他就 真捞不出来。有时候， 另外他那个页面有时候保存就保存几天的， 对， 就特别靠前的，有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您想个人或者是替朋友、孩子征婚的话呢，尽量呢在靠近周六那一两天， 嗯， 或者是最好在周六当天去发布征婚的信息， 哦， 是比较保险的啊。来，我们说点求购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个旧笔记本电脑，能上网，能看动画片，能有声就行，价钱一两百块钱。我的笔记本啊，让外孙子摔了，那也是几年前啊，两百块钱买的，那么便宜，坏了就坏了，不想修了，再求个新的。电话呢是83547610，83547610。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电动的按摩椅，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二手的，谁要有跟我联系一下，咱们看看啊。电动按摩椅价钱反正也是可高可低，这个二手的也得在几千块钱，我估计好一些的啊。17310063997，1731006399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怎么这么多求购空调的呀？是吧？ 嗯， 求购壁挂空调要三台。 三间房嘛，一般家里头现在 嘿， 两室一厅， 敞亮哈。想求购壁挂空调三台，电话是13910258534，13910258534。 还有一位朋友也求壁挂空调，他是要一台啊，电话是18210571619，18210571619。 我好像看见还有一位也求空调，但是这一刷屏有点 找不 着 了， 找不着了。嗯，这位听众呢，想帮老人求购的是电话座机。说普通的最好是全新的啊，是老人用的。老人用的电话座机呢，最好就是个头大点， 对， 声音响点， 按键也大点 、嗯，啊，价格咱们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8311413064，18311413064。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部安卓系统的手机，最好是小米系列的。他说呀，我视力不太好，希望这手机里头呢，您能帮我装上一个语音的这种软件，我用着能方便点啊。他在搭了坡地铁站，电话呢是18703200712，18703200712。 叫什么坡？ 我是吃搭了火烧吃的。 哦， 大连坡，他写成大连了。 所以我刚才就是想了半天， 嗯， 我说 北京哪有一地儿叫大连坡是吧？ 叫那你说那地儿我也不认识。 就在6号线，跨过五环路。前一站是大悦城，朝阳大悦城 啊， 越过五环路第一站就叫大拉坡，再下一站叫黄渠，再下一站叫长营，再下一站叫草房，再下一站就奔通县去了。 我都不熟。都五环外了，这我真不熟了啊。哎呀，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一台全新的加湿器，家里面使啊，但没有说多大的加湿器，现在有 可大 的， 可小， 有特别小的，有台式的，就说了个全新的加湿器，电话是18211047890，18211047890。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烧天然，但就每次就是这种信息，我就特别的不保险，我就老觉得他的原话写的是求购天然煤气灶，但您一定得说清楚了，天然气灶和煤气灶这是两种不同的，因为燃烧值不一样，它那个机构是结构是有些差别的。您反正电话联系的时候确定一下啊，15811525347，15811525347。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个全新的电饼铛，要带圈的吗？ 刚才有一个转带圈的， 但是那个是用过的啊，他想要一个 全新 的啊， 是 价格可以，哎，怎么没留电话呀？得，您这饼还得等些日子再吃啊。大家这个写求购或者是转让的信息啊，也得会写，您稍微写的详细一点呢，其实给您自个儿呢省好多事儿，是吧？您就说我就要一个，不要一空调，空调那么多种，您说我就要加湿器， 嗯， 加湿器也那么多种，您大概写一个您需要的什么情况，接受价位，这样的话呢范围缩小，您自个儿也特别省心啊。我们这位听众还挺洋的，说我喜欢听薛之谦的歌， 嗯， 喜欢听毛不易的歌，这都是还，你知道这俩人吗？ 薛之谦我知道 啊， 毛不易这是， 哦，毛不易现在可火了。嗯， 男的女的，这我是真不知道。 不过您那几首歌我都真不太熟。 哦， 嗯，这是去年学会唱的薛之谦的歌《初学者》和《动物世界》，唱《动物世界》啊。 哦， 这歌的名字叫《动物世界》是吧？ 毛不易的《消愁》，这都是去年还蛮火的歌啊。哦、还有位朋友说去年学的纵贯线的歌，纵贯线还好一点吧？ 这太 老了，那仨人比较 老啊。对对对，嗯 嗯，还有听众写的那人儿，我就不太熟了。都挺洋的啊，挺好挺好。这位听众也分享了他的感受啊，说如果打算去美容的话，尤其是做这种整形美容啊， 嗯， 说真别舍得，别不舍得钱，一定必须到正规医院去做。 哦、 最近那个网上电视上， 嗯， 不都经常会显示一些由于图便宜，什么除皱啊，什么拉皮儿之类的啊， 对， 脸上这个那个的都不好恢复， 对， 一定要留神。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啊，就如果您打算采用整形美容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去特别正规的医院去。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他们有专门的整形科， 对， 这都是比较靠谱的啊。 而且就是这类东西吧，您一定还是得自己提前也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啊。有一些东西呢，它就是咱们说自然规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或者说现在健康安全有保障的医疗手段，就是没有办法说一夜之间就让您说就见到成效，它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咱们说如果说有谁跟您说用我们这个吧，这 立竿见影哈， 一天就变白，三天就还您一个白皙的皮肤，您放心，那里头一定有非法的不安全的这个物质。 对， 因为变白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您晒黑的时候一天就晒黑了，那是阳光黑色素反应，你再想退回来那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刚有听众也分享了，说他们家有人做过这个激光除皱， 哦， 说那个就是恢复的时间会比较长，说当时做完之后呢，就脸上会有一些小的血点儿，血点能看出来， 哦、 但是几个月之后能恢复，说效果还可以，还不错， 嗯， 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啊，嗯，这就是目前还比较流行的一些除皱的方式方法吧，您也要遵循正规的医生， 嗯、 然后看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适合做哪一种，因为有一些比较浅的那个纹儿啊，打点针什么的就效果不错。有的那个比较深的那种纹儿，或者说这个纹儿它分两种，一种就是叫什么，就是你不笑的时候或者没有表情的时候它是没有的、 哦、表情纹， 它分两种 啊， 分两种。他们医学上有一个专用的名行叫移动纹，叫什么，反正就是、 哦、 这都处理的方式方法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特别浅的那种是不是其实都可以通过日常做一些这个护肤保养就已经能够缓解一些了？ 那你不笑说话的时候捂张嘴， 你可以离开这个岗位了。 反正怕长皱纹就是得特别注意这些， 对对对， 啊、平时也得注意保养、啊。 像咱们这种成天说话都得提着笑肌，然后口腔开合很大的人、 嗯、 是没有办法的，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美，未必就一定要在皱纹上见分晓哈、 就是。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从内而往外发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最美的。好吧，我们再来考一下试啊，看看下面这首歌您能摇出来不？ 我也来试试。 见雨声，睁开双眼，栀子花开的季节，落袋又霜，于是发呆，等待是幸福的起点。 摇出来了吗？ 呵，不用摇，刚才唱的那句我就知道歌叫什么名字了。 叫什么？ 栀子花开。 没有开。 哦，就叫栀子花是吧？ 就叫栀子。 因为咱们有一位网友叫栀子花开，我看着他名字说的。 好吧，这位听众呢，就栀子花开啊，问了一个支付宝的问题。 他说我的支付宝啊，在手机里头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了，我也没卸载啊。如果要重新下载，还能跟以前一样用吗？我绑定了银行卡了，谢谢。 放心吧，没事儿，这就是误操作，不定什么时候可能 点了哪儿 摁了一下，它可能就整个滑上它删了，重新下载一个。只要您还记得您原来的用户名和密码，哎，对，登录进去，它可能会有一些验证的这个问题，保证安全，这些都过了，正常使，原来的银行卡都不变。 对，就大家就手机里面用的 APP 啊，或者包括一些游戏什么的哈，只要有那种登录的， 对， 一旦您不小心孩子淘气或者误操作给它删了之后呢，重新下载都是不影响您原来的那个东西的，它都应该存在里面。当然前提是您得记得住登录的名字和密码，一般都使用手机登录吧。 现在就是对，靠这个手机，只要您一直关联着，怎么着就算忘了也还能找回回来。 嗯，好吧。这位老马啊，网友问了一下，哪有卖折叠躺椅的实体店？ 这是要 有专门卖这个椅子的实体店吗？ 要亲自试一试，这一定是 啊。反正网上买东西就是一个不好，你摸不着啊，感觉不踏实哈、啊，也不能躺上试试。反正他想问一下，哪能买到折叠躺椅有那个实体店的，得能躺上去试试的啊。 嗯，就怕什么呀？你知道吧？ 嗯， 现在有实体店，好比说这些快消品的那些衣服，实体店也有，大商场里头都有他们的店吧？大家就都去现场试完了以后，回来在淘宝下单来，人家店里头哭死。 那怎么办呢？那这些 电子商务就是这样哈、 啊，就是这样啊，对啊，你得经得起考验，是不是啊？嗯。那如果他能够做到，首先价格跟网上。 那不行 啊， 人家有房屋的租金呢、 啊，所以他就 是 有这个矛盾在这儿呢、 啊。 然后你还能给人送，那谁都愿意去试完直接买，多省心啊，是不是？嗯，这位听众呢补充了一下啊，我是刚才求购家用加湿器的听友，我那房子呀大概是20平米，接受的价格呢是100块钱左右，还可以商量，挺好的哈、啊嗯，还能商量。说到这个转让啊，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反馈，就是说他前一阵呢在我们这儿求了两个那个暖瓶， 对， 不锈钢的暖水瓶。 嗯， 当时呢转让的人说这是新的，结果他今儿拿出来用呢，有一个还挺好，有一个呢不保温，而且呢在里面发现了那个鸡蛋壳，他说这一看就是用过呀， 不但用过，还拿这个 还拿蒸汽吞过鸡蛋。 不是，鸡蛋壳可能是 清 洗里面那个碱， 对对对， 应该是用过的。他说我觉得有点 不地道， 哎，不愉快啊、嗯！说希望就是大家还是应该秉着这种诚信的根本原则，要不然就没法保持咱们帮帮团这片净土了啊！ 对， 我希望那位听众他是忘了，希望啊，就时间太长了，可能搁那儿也不使，以为自己没用过了，或者说他就搁坏了。如果说您是明知故犯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转让的信息啊，今儿节目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这位朋友啊，有两套餐具，第一套呢是4个小瓷碗8双筷子20块，第二套呢有10个小瓷碗10个小瓷勺30块，不影响使用，都是赠品，有需要的呢联系1501159 5105 1501159 510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康佳二，哎，这说过了吗？ 没有。 康佳21寸彩色电视机和机顶盒，说我这电视买了以后呢，也没怎么看，还有90%新的，机顶盒根本就是新的，单位发的，说我也没用。电话是15611285697，15611285697。 小个儿的这些电视哈， 嗯， 这儿还有一个小显示器，19寸的三星电脑显示器，基本是新的，没怎么用过，原价小2000，现在腾地儿。降价190转给需要的人，电话是1370100-5611，1370100-5611。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加湿器，哟，哦，不过他这稍微贵了点啊，哎，100块钱，原价320。 嗯， 刚刚那位不是想求一个吗？ 对， 我搬家用不上了，原价320，现在100出手。 嗯， 您这俩特别匹配啊。 对。 电话是1301113-8547，1301113-8547。 冰场陆续开了，这位朋友转一个24号的跑刀冰鞋，40块钱，东西在万寿路，电话是1361122-5020，1361122-5020。 最后一条吧，这位呢转让一个不锈钢的大鸟笼子，是专门养鹩哥、八哥用的，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啊。120出手，他在潘家园，